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一场来自世界的家居盛宴，中国香河国际家具展，强大阵容，4月29日在线香河。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我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车辆行驶基本正常。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对了，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们的口号呢已经喊了3年了，你还记得吗？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今天可以正式开始一场新的旅行了。你会去哪儿游玩呢？无论在哪里驰骋，汽车音乐会都会陪你度过一上午美好的假日时光。今天是2018年4月30号星期一，五一假期，机动车不受尾号限行限制，高速路免收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通行费。在此提醒各位开车的朋友注意行车安全。好了，先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那首先就来为大家介绍一个适合赏花的好去处。去年很多小伙伴们说海淀上庄因为拆迁没有油菜花田了，那么现在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庄金色花海就要来了。今年上庄镇的金溪稻田开始播种油菜花，直接到3月中旬已经播种了1100亩。在五一小长假到来之际，这里呢会是一片美丽的油菜花海，想去大饱眼福的朋友赶快走起吧。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听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呢？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50名 ，Halsey Colors。 第49名，徐良，美瞳。 如果有漂亮的眼睛，是不是就能改变了结局？ 第48名，李玖哲，Baby 是我。 Baby 是我，真的是我，爱你是我。 第47名，曾舜晞，早安少年。 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第46名 Kobe Cloud Falling for you。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Your little brother never tells you but he loves you so， said your mother only smiled on her TV show。 You're only happy when your sorry head is filled with dope。 Every edge but you're a masterpiece. Now you're tearing through the pieces. liked me cause I was blue. But you touched me and suddenly I was a lilac sky. And you decided purple just wasn't for you. Everything is blue, his pills, his hands, his jeans, and now I'm covered. 这首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位，来自 Halsey 的这首 Colors。 MV 当中呢，特别找来少朗的男主角 Taylor Posey 来主演，在 MV 当中呢，也上演了一场颠覆你思想的大剧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好了，继续攀升第4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漂亮的眼睛，是不是就能改变了结局？镜子里的完美的世界，模 自徐良的美瞳，他喜欢在歌声当中呢加入一名女生，和不同的女生合作呢，使徐良的音乐既专属于自己，又因为女生的加入而显得比单纯的男生更加有灵性。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9位，来自徐良的美瞳。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 反正现在的感情都暧昧，你大可不必为难找般配，付出过的人排队谈体会，趁年轻别害怕一个人睡。可能是现在感情太昂贵，让付出真心的人好狼狈，还不如听首情歌的机会忘了谁。像牛奶一杯，越甜越让人生畏，都早有些防备，润色前的原味。所以人们都拿起咖啡。 FM 九七四， 你就是喜欢听。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也欢迎你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一下存在了，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更欢迎新朋友把你的微信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群里面的成员非常热情哈，所以提醒想要加入到我们大群当中的新朋友，要保证手机的内存足够充足，否则的话呢，信息量太大你会承受不了的。好了，开个玩笑，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Auto Music Top List。 是我。 李玖哲的 Baby 是我，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李玖哲表示说，这次专辑当中九首作品的灵感和创作都是在同一个地点完成的，但是不一样的动作会产生不同情绪的创作。每一次在这个地点呢，心里总会浮现出美好和快乐的事情，很多轻松的旋律就是在此时此刻跳跃出来。好了，继续攀升第4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餐牛奶的温暖，相信自己的勇敢，未来天空加点蓝。哦哦哦哦，昨天留下的遗憾，今天加倍努力去追赶，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Come on baby, 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眼睛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听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要想你说声未来你好 打包双份的早餐，梦想天天在加班，成长没时间偷懒。哦哦哦，还谈假日的狂欢，转眼巴黎街道的浪漫，奔跑去寻找答案。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我喜欢。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快跟着我吧。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 说早上好。谁谁谁谁谁谁 ，Come on baby，say hey， 嘴角上就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元气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跟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摇下脸说声未来你好 ，Yeah， hey， everybody 说早上好。双脚保持微笑 Morning morning call， 眼睛少年给个拥抱 Morning morning call， 哼着调调屁股摇摇 Morning morning call， 大声点说声未来你好 yeah。 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来自曾舜晞的早安少年。早安少年也是花样姐姐第二季的主题歌，作为曾舜晞的首支个人单曲正式推出。歌曲的 MV 呢，记录了他在米兰时装周看秀期间，因为帅气时尚的气质而受到米兰众多媒体还有各界人士的关注和喜爱，当然心里也是自信满满咯。好了，继续攀升第46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上周全新推荐，来自 Kobe 的这一首 Falling For You。 来自美国加州的这位创作女歌手以高产高质量出名，这首 Falling For You 呢，发行首周就获得了 11.8 万次下载量的好成绩。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50到第46位的歌曲，待会儿回来继续来揭晓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这里是汽车音乐会，千万不要走开。 I don't know but I think I may be falling for you。 Dropping so quickly, maybe I should give 承认这感受，没有我你会寂寞。手、哦、在心，歌声动，感动，融化成满

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 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好了，先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春季我们爱车的保养问题。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防锈剂呢是很多维修店都会用到的东西，它呢对于防潮湿还有去锈很有作用，可以直接用于汽车电器部件还有机械部件，排除电器部件湿气还有水分等问题。此外呢，门锁开关不灵啦，还有这个龙骨有氧化以及杂质，玻璃有胶粘物，甚至地垫上的口香糖都可以用这些产品来去除。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5名 Samantha J. 第44名傅辛博便利店的约会。第43名许飞 Just Around。第42名王力宏伯牙绝弦。第41名 Ash A Lover's Concerto。 Now I belong to you from this day until forever。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自 Samantha 的这首 Out 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位。 Samantha 拥有清丽迷人的嗓音还有精致的面庞，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呢是画着大浓妆，就是要以这样鲜艳的姿态来为古典都涂上色彩的。好了，继续攀升第4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情绪还没到位，你已经走进来，使得一切瞬间黑白。我想颠覆逻辑，我不断膨胀的想象力，啊，浪漫的真理在紧张空气悄悄放肆。蓝色的苏打颜料暴露我忧郁的心跳，香草巧克力蛋糕藏着我对你的甜蜜期待。工作不同，但愿你被感动，一定到时被无动于衷。明天12点，偷偷藏在孤单角落，等待你停留一个眼神。蓝色的苏打颜料暴露我忧郁的心跳，香草巧克力蛋糕藏着我对你的甜蜜期待。 陌生吧，来自傅辛博的便利店的约会。傅辛博出道时呢是响当当的外形帅气舞跳的很棒的男艺人，而现在的傅辛博呢也是成熟了很多。好了，继续攀升第4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来就很有力量很有气势的歌，来自许飞 Just Run。 这首歌是他对音乐的告白，也是体察生命之后对于生命和梦想的历练。两年蛰伏，其实许飞从来没有和音乐绝缘，从未与他的歌迷疏远。正如他这次在 Just Run 当中写到的，当我在人群当中弹奏 guitar， 就会有人围绕在我的身旁。好了，继续攀升第4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别的中国风的作品吧，来自王力宏的《伯牙绝弦》。这首歌呢，有感于伯牙和子期千里觅知音的故事，特别是其中古琴的运用，让这首歌曲更显得张力十足。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2位，王力宏《伯牙绝弦》。好了，继续攀升第4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ow gentle is the rain?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 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erenade the flowers with their melodies. How gentle is the rain that falls softly on the meadow.Birds high up on the trees say lives with their melodies. Oh, see, there beyond the hills, the bright colors of the rainbow. Some magic from above made this day for us just to fall in love. You hold me in your arms and say,Once again you love me And if your love is true Everything will be just as wonderful Now I belong to you From thisLove me tenderly, and I'll give to you every part of me. Oh, don't ever make me cry through long, lonely nights without love. Be always true to me. Keep this day in your heart eternally. You'll hold me in S20 的这首《爱的旋律》是不是听得很熟悉呢？其实这首歌改编自巴赫的一首 G 大调小步舞曲。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5到第41位的歌曲。广告之后呢，欢迎随腾兵进入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在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你将和我共同来分享 Jalin 新电感应808、张清芳华语乐、许飞像风一样自由、张韶涵的香水百合，还有无印良品的掌心、杨宗纬的初爱、迪比周笔畅的大家一起喜羊羊等等。喜欢这些歌曲的朋友，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汽车音乐会吧。 左手写他，右手写着爱，紧握的双手模糊的悲哀，会留在怎样的伤害？面对真爱人和朋友，哪一个我该放开？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所有。接着他摊开的双手空虚的无奈，我的午夜有最深沉的感慨，最亲的朋友和女孩，我的心一直在摇， 是为你

电影的808。哎，当我们聆听到一首电音作品的时候，最希望从中获得什么样的享受？不必多说，音乐气氛是最重要的，现场效果是最重要的。电音就该满足足够密集的节奏，足够澎湃的旋律，能够带动舞池当中尽情欢乐的身体和灵魂。那张靓颖秉承着自己对音乐的感受，再一次挑战电音舞曲，很成功哦。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斌。好了，接下来我们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转换情绪了。这首歌很好听，来自张清芳的《花与叶》。据张清芳说，狗狗吹烟那一句看似奇怪，但其实并非歌词出错了，这是特别的用意哦。《花与叶》创作者李正帆在台湾和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看到远近人家升起的炊烟，又看到两只狗狗走来走去，于是就有了狗狗炊烟这样的诗情画意的词句。好了，赶快来听听张清芳《花与叶》。 所以梦里有个地方，红叶鲜明的牧场，隐约听见有人吹着一首歌叫《与叶花》，已经忘了这首歌它到底在说些什么。雨很美，夜很凉，花很香。 那是属于你花儿纷飞，那是属于你花儿纷飞。 山风溪水，狗狗炊烟，惹炭木啄雀了谁？鸟叫虫鸣，鸣声烟雨，惹是是非非。山风溪水，狗狗炊烟，惹炭木啄别和贼。就算醉，有了我你更陶醉。你说我太傻，人生本匆忙，花儿身上长，炊烟惹炭木啄雀了谁？不要笑我梦得太美，梦里等着你来陪。山风溪水，狗狗炊烟，惹炭木啄别和醉。就算醉，有了我会更陶醉。

首歌来自张韶涵的《香水百合》，从预言到欧若拉再到潘朵拉，张韶涵呢在歌坛独属一帜的开创属于自己的音乐风格，甜美电子中快板歌曲《香水百合》，听到这首歌曲也勾起了无数的回忆吧。好了，接下来分享许茹芸《枫糖早餐》，源自于专辑《爱旅行一公里》当中，全曲使用了浪漫经典怀旧的曲风，也成为了一首充满香气的流光溢彩的情歌。 枫糖停在松饼上，向阳光说声早安，你的早餐跟我一样，是最想实现的愿望，向往去那些地方，我们的方向一样，明媚风光高山海洋，是因为你才懂欣赏，于是放弃了孤单，两个人随处慵懒，在爱的厨房料理新的花样，你就是我要的香，浪漫掺杂咖啡香，空气中 许茹芸的《枫糖早餐》。好了，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广告之后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还有25分钟的好歌在等着你。哇哦，周一，今天是完完整整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相伴，我是腾丁，稍后回来。 I got a feeling， 最近总提不起劲，想法眺望又上进心，得了不快乐的病，容易被吵醒，梦才刚有休息，我们总是被提醒，现实世界是多么不公平，梦想是看不见的空气，每秒都在呼吸，一不小心就被忘记，梦想是挡不住的动力，想我学会如何不放弃，I never wait, I never gonna wait, it's not so far away, 没有时间浪费，错过的梦要靠自己追，从今天直到天黑。注定努力前进，总有一天会变身成寂寞，别怕别开心，征服最壮丽的风景，人少的才是年轻，梦想

听的歌曲来自澳大利亚的 Linka 带来的这首 The Show， 歌曲在2008年发布，他的音乐视频呢被选作电视剧《丑女贝蒂》第三季的主题歌，还有电影宣传《爱与吻》的宣传片的主题歌。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斌。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来自无印良品的《掌心》。无印良品是两人组，成立于滚石唱片创业17年，也是唯一的创作两人组。李宗盛当时惊为天嗓，并亲自背书签约，可见对于他们的期望有多深。无印良品呢，也是继优客李林解散之后脱颖而出，先声夺人的模范双生了。不过可惜的是，现在他们也解散了。好了，那接下来就回忆一下当年组合鼎盛时期的作品，《掌心》也是他们的招牌作品。 你手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深知又深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我痛过碎我的心，也割过你的掌，你的心。中的感情线是不肯泄露的天机，那也许是我一生不能去的禁区。我到底在不在你掌心，还是只在梦境中扎营，在茫茫的天和地寻觅一场未知的感情。爱上你是不是天生的宿命，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甜蜜，而心痛是你给我的无情毒气。摊开你的掌心，让我看看你玄之又玄的秘密，看看里面是不是真的有我有你。随我的心，也割破你的掌，你的心。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花草茶的清晨，敲开谁的心门？这次不准做个木头人。花

车音乐会，耳边这首歌大家很熟悉了吧，小朋友都知道的，来自 BB 周笔畅，大家一起喜羊羊，一首回归纯真重拾童趣的妙味歌曲。好了，汽车音乐会，我是腾丁，在这样欢乐的歌声当中也要跟你暂别了。那明天九点，两个小时好听的汽车音乐节目继续会陪伴大家在假日出行的路上，我是腾丁，说好了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我们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是希望找到人生的意义，我想要呼吸呼吸这城市的空气，倾听倾听这人群的悲喜，在清醒的晚餐后忘记。相聚相